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南向北方向远通桥北有事故，导致后车拥堵，队尾已经排到了化工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哇哈哈 耶，嗨起来吧朋友们。 怎么感觉像突然蹦出来两个 神经病 猴子之类的。好了，欢迎大家来到娱乐最王牌。用开场的音效是表示一下在周五的欢脱的心情。 对， 实际上刚才在我们找今天的打卡的文字的时候啊，我们每天不是会有一个打卡环节，要找这个名句嘛，包括书里面的一些很精彩的文字。我当然其实看到了，就是同样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那个作者他的一段文字说，生活如此无聊，生活如此无精打采，但是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活着。 对，这就是幸福的定义吧。也就是关于每一个人对于幸福这个词的诠释有所不同。就是当幸福来敲门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说，幸福在于我们自己。 哇，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五的 就开始升华了， 冬天的傍晚，就是各种给大家灌鸡汤嘛。 Goodbye work， 周末了。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幸福是什么呢？对于很多的忙碌了一周的朋友来说，幸福就是周五的下班的这个时刻哈。 对，或者说最平时的幸福就是一室两人三餐四季。 开场送上的是陈明的这首《 幸福是什么呢》， 送给所有下班路上的朋友，下班快乐。 你问我幸福是什么，是周末的夜晚，一家人准备晚餐，聊聊天，说起很久的从前，慢悠悠溜走的时间，沙啦啦啦啦。 所有此时感到幸福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到娱乐最王牌来报道啊！ 欢迎你们拍拍手，俺的跺跺脚。 你要不要丢手绢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既然你今天这么开心，不妨可以让你用儿歌来给我们开场。 儿歌吗？ 如果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 继续。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 哎，桌子小心。 公共财产要注意保护。 OK 啊，星期五的傍晚下班路上，希望你们的心情也如我们一般的开心。 对，接下来 Friday, I mean love。 是。你可这么着急把歌名念出来， 因为 Friday 看到这个词之后就觉得有种欢脱之感， 对， 大门打开了。 怎么翻译这首歌的歌名呢？ Friday I'm in love， 就是周五我恋爱了。 对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一到星期五老白就跳舞。人说我们今天出场有妖怪出动的感觉， 那应该是丢丢丢丢丢丢丢丢这种音效才对。 奔波儿吧，把波儿奔，这意思吧哈。 好了，不能再提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呢，很多精彩内容，除了音乐之外，稍后王牌推荐。另外呢，今天我们继续要进入到我们的动力火车974专列。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派送这个跟动力合唱、动力火车北京演唱会的门票了。 是的，当然呢，今天派送的方式，我现在要透露吗？ 等会儿吧。啊。先卖个关子，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好，王牌推荐，我们首先呢在星期五的时候来推荐两部新片，好不好？ J.K. 罗琳编剧的魔法电影《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今天呢在中国上映了。 对，看到一个数据统计，其实说截止目前，《哈利波特》系列加上《神奇动物》的第一部，在全球呢一共收获了差不多84亿美元的总票房。 可见呀，可见全球范围内的观众都特别特别向往那种神奇的魔法世界。 不过其实《哈利波特》是零一年上映的第一部，到2011年完结了哈，这么精彩的魔法世界，很多的这个零零后的小朋友可能就错过了， 就像你一样嘛，零零后， 对，我没看过， 真替你们感到遗憾啊， 没有，没办法，回去再补吧。 但是这个神奇动物系列正好弥补你们这些零零后空缺的魔法世界。 要再这样的话，我现在就是。 走了， 出门去领糖果，不上节目了、啊。 就说你年轻还不好， 开心啊、嗯！除了这个神奇动物呢，其实我更关注这个，就是荒诞喜剧片《无名之辈》。因为昨天我也看到自己的朋友，就是一个毒蛇什么电影 啊、哦？毒 Sir 啊！我看他们写的那个文字，就是这个电影 推荐来着是吧？ 主演是陈建斌和任素汐。其实呢，里面还有《我不是药神》里面那个黄毛，就是张宇。 对， 谜底猜想里面的那个叫什么？ 王彦辉， 哎，对对对， 对，还有潘斌龙、九孔之类的这些大咖明星。 这个电影其实是一部用多线叙事的黑色幽默荒诞喜剧。 他会因为一个乌龙抢劫案和一把丢失的老枪，然后一帮小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就是通过这样一番介绍，你会不会有种疯狂的石头的既视感？ 对，反正这种片呢，就是我觉得它的构思都很巧妙，而且呢，演员的演技呢也都很在线，所以推荐一下。 等一等，再等等，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等着风。等一等，再等等，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落雨声。我在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还是等一树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等，再等等，路上行人的脚步太匆匆，太匆匆。等一等，再等等，突然落下的夜晚都如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还是等一树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 这首歌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电影啊《无名之辈》当中的这个主演任素汐，她之前唱的最有名的一首歌是《我要你》啊。 对，这首歌叫《等一等》， 就是这部电影的插曲，片尾曲，好像是。适合下班路上，等一等。 对，他的唱腔好像就是能够彰显出来，他好像以前是学音乐剧的吧？ 唱功很好，但是我觉得任素汐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演技， 对， 尤其他的哭戏，每次我觉得都特别的令人赞赏啊！ 对对对， 因为有的人这一演哭戏呢，就容易跳戏，别人觉得说哇，这眼药水搁多了， 就很假， 对吧？ 但他演的还算比较真实， 对，就是因为表演呢，这个啊，可能啊。 四神拉夫斯，你说过这个由内而外啊，自己得拧自己一把， 就是你得要是真实的表现， 对，你在心里面拧了自己一把，然后才能哭成那个样子啊，它会有层次感的一个表演。 嗯，等一等，这首歌来自任素汐。 你看我现在的脸部的表情， 嗯， 有没有层次感？有没有层次感？感觉到我饿了。 我感觉到你最近胖了。 窗台外， 你等一等， 走了，我先走了。 就因为我说了一个我饿了，我就胖了。 不是，你说你有层次感 啊， 我就一下看到了双下巴。 理解理解理解啊，那我觉得你今天其实看上去 也很有层次感。 对， 横 看成岭侧成峰啊。行了，我们就不互相这个斗了啊，还是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刚才我们推荐了两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向大家推荐。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好，我们接下来听我们这个最新制作的片花啊。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镜头，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其实就是在你形容一个女生的时候啊，除了那些一些浮夸的一些诗词，因为我刚才总想说，哎，我们形容的有些特别，所以我其实这个意思表达的是说，就是艾柯他的形象是可以变化的， 对对对 对, 对，变成一个领是吧？ 不是， 怎么了？ 就是在哈哈镜里是可以变化的， 嗯， 但是 你是想说我胖了呗？最近 没有也没有， 嗯， 你可胖可瘦嘛， 对 对, 对， 就每个人看你其实是不， 我是在那个某款这个手机软件里面可以让自己变瘦的，怎样？ 就妖怪一般都是这样子。 冬天了就应该贴点标、 啊、好好好，好，我们刚才推荐的是两个这个新片啊， 嗯哼， 那接下来我们要舞台演出方面重点向大家推荐的 Scorpions Crazy World Tour 北京这场演唱会呢，和大家已经陆续推荐过了，就是蝎子乐队极限宇宙北京演唱会， 是本周六国家体育中心的体育馆啊，这个我们不多介绍，因为这样前两天已经说了，而且我们还组织了小分队， 对对对，一起去现场呢，这周六的时候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另外呢还有就是开心麻花超级伙伴计划讽刺喜剧社会形象，今天开始在这个一个剧场啊， 嗯， 来上演，对，这个话剧是一部墨西哥话剧， 对，曾经获得过墨西哥话剧的最高奖项，就是最佳剧作奖，是影响了一代墨西哥人的舞台作品。而且这部话剧的幽默是有一个这样的评价，就妩媚却不世俗，只有一个场景，两个演员，但是剧情是环环相扣，一波三折那种。 嗯，你知道戏剧如果人越少，其实是对演员的要求越高啊。 嗯， 这个你看只有两个演员，但是他其实剧情却是一波三折的。 是的， 之前我还看过一个叫《高朋满座》，也是两个演员演他们老年以后的，在一个生活在一个荒岛上的一个情形。 嗯， 整场全都是两个人的对白和台词，那是很精彩。 圆圈勾勒成皱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只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明明妈妈是我的自尊，修改一次次离分，我承认曾幻想 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 这个年轮是谁的版本呢？ 汪苏泷。 对，之前可能我们听过的是张碧晨的那个版本啊。 对，时间的年轮充满了爱的痕迹。 总觉得秋去冬来，就我们说来中国风的歌呢，总是很应景。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回到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白杰 FM， 来关注我们更多精彩。 对，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雷的杰。 接下来我们复古一下好不好？ 这首歌曲可以让我们一下回到这个66号公路上的感觉哈。 对，可能是 disco 的这种感觉啊。当然最重要的是送上一些温暖的情绪。 Sunny

好的，我们现在这个动力火车九七四专列呢，稍后就要发车了。不过在之前呢，我们也先呢，这个告诉大家今天的王牌惊喜的啊，这个内容福利是什么？ 我们会有一个关键词，关键词回复跟动力合唱，记得要加北京地区首字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收到一张通往无价时光的火车票。 对，然后收到回复可以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朋友参与互动，赢取门票哈。 对， 今天我们先抢先派送两张， 回复关键词跟动力合唱，记得啦。 继续听歌，是来自林卡带来的 Free。 Here is the lock, here is the key, open it up, set yourself free, free, free, free, moving along, singing a song, fly like a bird, liberate me, me, me, me,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let go of every way, I held myself under, cause I'm free, I'm free, free, free, and all I see is the open road in front of me, yeah, I'm free, I'm free, free, free, I want to be the happiest that I can be, life is a game I'm hoping to play, moving the pieces every day, hey, hey, hey, take all the chains, throw them away, nothing's gonna get in my way, hey, hey, hey,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let go of every way, I held myself under, cause I'm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最近呢，有一个新剧叫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哎呦，你看了 没有？但是我最近关注了一条消息 啊，因为是赵丽颖主演的， 是 剧里面有一个男演员叫周一围。 对、啊，虽然只是客串，就是他短暂出现了几分钟的时间，好像，但是引来了大批观众的批评 哦。 因为在这部剧当中，周一围扮演的是赵丽颖的哥哥、嗯，但是形象和气质和原著里面就不太一样， 嗯、 让很多原著粉丝就不太买账嘛。 甚至还有人统计说，周一围扮演的霸道总裁亮相3分20秒， 嗯、 皱眉17次，挑眉8次，撇�嘴14次，翻白眼10次，斜瞟了6次，媚笑了3次，就是网友就调侃说啊，这表情包的担当啊。 哦、嗯，再加上他前不久不是在那个《创业时代》里面扮演的一个角色叫罗维， 嗨、哦， 他那个角色是很奔放又癫狂的， 对， 就尴尬的那一幕就让他瞬间消耗了好不容易攒起来这些观众缘， 对， 就很尺度大。 之前他还瞧不上这个是吧？朱丹的演技，对，后来我觉得他真的是现在突然又变成一个油腻的所谓的代名词。我觉得这个油腻呢，其实之前我们一直在说哈、啊，你油腻啊，怎样怎样啊，嗯、比如说。某人啊演这个韦小宝和这个霸道总裁的时候就被人说油腻， 对，最让人诟病的就是那种很邪魅狂狷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笑，就是一言不合就要宠幸你， 对。还有这个当红流量小生， 嗯， 也是用力的表现我好帅，会被人说油腻。其实我觉得包括饭局上很多人，哎呦，好像讲很多大道理猛劝那些小姑娘喝酒 啊， 对，也是油腻，对不对？ 对，那当然。所以总结来看，就油腻大概就是对自己的认识超过了真实的水平，不管是外形或者演技或者说文化程度吧，自我感觉都已经过度良好，就会给别人有留下一个很油腻的形象。 嗯 嗯， 就周一围其实前几年一直是给人那种怀才不遇啊，但是大家都觉得他演技一直在线。 嗯， 半年呢，现在就有人给他贴油腻的标签，我觉得可能是成名以后啊，就是说出名以后，是不是没有什么太让人信服的角色？ 对，所以说观众对你期待那么高，然后你这么迅速的消费自己的名气，反而会让我们把眼光重新回归到那个演员的诞生其中的其他的几个人物，比如说蓝盈莹啊、彭昱畅啊，尤其是彭昱畅，就今年已经入围了金马奖了。 对，所以既然贴上了演技的人设，就要好好演戏，别什么乱七八糟的戏都接，演技担当，人记住只有表情包这件事情，确实让人有点难堪、啊、 简单点。 简单点，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 好了，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发跟动力合唱的字样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才可以，就有可能会被我们抽中。 对，首先要派送两张门票啊， 是的。 今天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我们的动力火车974专列了， 期待一下， 你们准备好了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动力火车974专列即将发车，跟动力合唱，动力火车20年巡回演唱会，抵达时间2018年11月24号晚上7点半，抵达地点工人体育馆，无数经典歌曲邀你来合唱。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欢迎大家搭乘动力火车974专列，11月24号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等你抵达，我们一起合唱。 第三站，让我们一起去1999年听一首《那就这样吧》。 欢迎收听动力火车列车广播，我是艾科。本次列车第三站，我们去往一个洒脱的地方。 二位合作这么多年，我一瞬间觉得说，我们要不就分道扬镳，不要组这个乐队。 这个问题 很想哎， 就谋自己的出路，有没有想过？有那么一瞬间吗？ 想过是有稍微想，但是觉得就算要拆了也来不及的了。 对， 这感觉 年纪太大了， 很无奈， 没有机会。 就是想说，我也每天都想说，哎，我怎么样这个把这个搭档换掉，然后好出门去个食堂说，还算了，还是给他带点吃的回来吧。 我们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有时候已经都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两个人需要的东西其实大家都会比较清楚，比较了解，所以相处起来也比较容易，那有什么样的争执呢，很容易就沟通就 OK 了， 特别像是亲人的。 对，因为其实就算我们两个不在一起工作，我们也还是好朋友，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已经是像家人一样。 是的， 比如说妈妈是你的妈妈，老婆是你的老婆，但是有可能以后妈妈还是妈妈，但是老婆不一定就是你的老婆。 哎，这个说的是对的。 对，那我们两个几乎已经是家人了，家人就是家人，不会变化。 对，这个感情的东西是已经是一直在着的。 而且拆伙，好像很多一些知名的乐团或是什么，拆伙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像谁一样？ 我们想一下，比如说， 我们两个爱好运动， 对对对，爱好很多，然后喜欢运动，喜欢户外。 平常如果没有这个 工作 通告的话，我们两个就会约一下，哎，要不要来打球 什么的？ 对，喜欢打高尔夫球。 哦，这个很棒。而且，那你们的工作的模式是动力火车也是那种属于白天睡觉晚上创作的吗？ 之前很早以前你讲的是没问，没有错 了。以前是那样子。对， 但现在年纪增长就会觉得说，还是按照这个自然的规律比较好。对，其实就是。 真的是，你别看叫动力火车，总觉得说一个起这样的名字的一个摇滚的这个组合乐队，他们总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哇，非常的丰富多彩啊。 我们还有朋克，我们的音乐很摇滚，但是我们生活也不是太摇滚。 但是你看， 他们的歌曲大多数都是铿锵有力，带有很多的能量，而且呢，拥有男人的独特荷尔蒙气质。即使把他们的歌曲放在今天来听，依然会觉得可以从每首歌曲当中听到那份潇洒，或者说从容。一首歌曲的奇妙之处在于，每个人听到它的感受都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想要表达它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每个人可能喜欢的偶像不一样，然后喜欢一个偶像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 在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在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在爱都要撒又拉了，再跟抱一下，问一问你的想法，不要再哭了，快把眼 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小 溪，到底是几个小？小小小小溪， 小溪就好了。 小溪你好，你的微信的名字叫做 A A 有几有几 啊？对对，小溪。 Sorry， 小鸡啊、嗯，好，我就你今天看看你能不能有机会赢走我们今天多少钱？ 今天是800块， 800现金红包。嗯 啊， 我们现在那个什么正式已经回归到正常的这个游戏规则了，就是你如果有幸能够答对前三道题，就会有机会反转。 对，机会反转至少可以拿走一半嘛，对不对、嗯、哈？ 如果要是说这个钱今天还没有发送出去的话，到1000块钱我们又开始天女散花了。 对，哎，那个，对，如果你答对5道题的话，我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比如说放弃奖金，然后选2张这次动力火车演唱会的门票啊，你也可以做选择，好吗？ 嗯嗯， 好的。 第一题送分题，请听题。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呢，会在2018年的10月到12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参演剧目《嘻哈游记》，演绎全新的西游故事。那么，请问该剧的音乐总监是庾澄庆吗？ 是吗？ 是。 对，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前面都王牌推荐里面都会提到嘛、嗯、啊，所以很简单啊。来，第二题，我们来问一道金庸题。这个题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难啊？ 有点难， 来试试看啊！在《射雕英雄传》里，有一位完颜洪烈是杨康的养父，请问完颜洪烈是蒙古的王爷吗？三、二、一，是。 是。 这其实不是一道金庸题，应该算是历史题。 嗯， 完颜洪烈啊，完颜洪烈啊，这个还有完颜阿骨打。啊，王爷阿骨打，这历史课代表要出现了、啊、 又上课了，开始 对对对对对。 总觉得说杨康这个名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尤其在百给百块的环节出现的次数特别多。 对对对对，他肯定不是蒙古的王爷啊。 我们要圈一下重点了，杨康是个重点人物， 对， 要重点普及一下。 是是是是啊，我不是完全是金庸的题啊，嗯、完颜这个应该是金啊， 嗯、 不是蒙古哈、 啊， 金国的王爷。好嘞，虽然答错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的， 小伙伴把发送过来吧。拜拜， 好的好的， 拜拜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继续回到我们的挑战模式，回到白给一百块。刚才第一位挑战选手啊、这个 小溪， 对， 失败了， 非常萌，对。 但是我们稍后还会有继续接通第二位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呢，要提醒各位朋友，继续可以发送关键词跟动力合唱，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抢先送出的动力火车演唱会的门票2张哦、嗯。好，现在电话已经接通了，但是还在沟通当中。 哦，不接电话。 不接电话是吗？ 那我们应该点一下他的名字吗？让他觉得嗯和我们已经擦肩而过。王颖峰。 王颖峰2013年就关注我们的一位朋友。 是给我们这个消息内容也是累积了非常多。 对。 嗯。 但是。 啊接通了。 哦通了吗啊。 老朋友啦、啊。 没有错过。 嗯。 好。 应该就是准备在线上了。 Hello, 王颖峰是你吗？ 嗨。 嗨，你好，哎， 哥 你好， 啊、不应该是个男生吗？ 看了一下头像，应该是个男生啊。 啊，不是，他刚才哎呀追尾了。 啊？什么？他怎么了？ 哦， 追 尾了。 那你们现在这个 主要牌？ 哦，是在开车的状态、啊，还是已经安全停靠在旁边了？ 停在旁边呢。 停的。 那现在还有心情答题吗？ 啊，对啊，你来你。哎 ，Hello，Hello， 现在还有心情答题吗？ 你要不是先处理事故吧？ 那没事，那个摩托车刮了一下，不碍事。 哎呀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哎呀，老白太我太高兴了。 你嗨，你摩、这个、你车都刮了，你太高兴。 那个，咱先问一下，就是说你剐蹭的时候，不是我们在接通电话的过程吧？ 行，咱们不是 保险、啊，不是， 咱们我们俩不是给你定损的啊，你定损的事儿，你待会儿啊， 我们这800块，说不定今天你就一下全拿走了。嗯， 对， 好， 加油， 好， 行。 那所以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人生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是啊、嗯、 就是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看一下今天是不是一道填空题了、 啊、当然我也不知道你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嗯、 好吗？现在 好好好，谢谢谢谢， 现在答题是安全的对不对？ 对，安全的。 好，抓紧时间让你的家人在旁边处理一下这个事故的情况啊，我们抓紧时间赶紧抛出题目、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哈、啊，好，来吧，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要问你的题目。第一题，请听题，这是有关于电视剧《延禧攻略》的题。 请问，在电视剧《延禧攻略》里，嘉妃身边的贴身大宫女是甄儿吗？ 是吗？嘉妃身边的贴身大宫女是甄儿吗？三、二、一，啊，是不是？ 是。 我们的导播姐姐在外面摇头啊，就是看过的啊。你媳妇儿没看过吗？你看过？你媳妇儿没看？你没看过？你媳妇儿看过吗？ 看过，她没说， 她也不记，她也不知道里面谁是谁。 对，但我总觉得说今天接通她的电话，而且关注我们时间那么久了，也算我们的一个老听友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不就把那个演唱会的门票机会发给她。 谢谢，太好了！ 哇，艾克你这么好， 因为你看人家前面都刮蹭了，是不是？应该弥补一下人家的心灵创伤。 善良， 哇， 好，太好，太好，谢谢。 我跟你说，前面所有发来那个跟动力合唱的朋友，现在恨死你了。 Sorry 啦，我相信大家能原谅我吧？是不是？但是杨颖峰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今天虽然说没有能够把800块钱现金发给你，但是我们有2张门票发给你，好吗？嗯， 好，谢谢。 但是这不是为了去鼓励你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跟我们互动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剐蹭的事件啊， 还是要小心啊。 对，但是是为了去安慰一下你啊，同时希望你以后开车千万小心，好吗？ 好，嗯， 拜拜。 哎，真的是我们连线这么多次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啊。 对，反正每天可能会遇到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哈。 对，但是我觉得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安慰了一下他可能现在此时受伤的心啊。 对对对，心情很重要，平复了就好。 当然我们也要以这个王颖峰同学的这个事例特别提醒所有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对对对，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 对。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And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Feel like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And 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Come on. Ooh, it's something magical.咱们这样一下的话、就是会有很多朋友都找过来，刚才突然又有一个朋友发来微信说艾克我也追尾了， 别这样， 你看这样我们真的成定损的了，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的红包分两次送出， 是的、 第一次呢我们问的是一道音乐题，是一道歌词题啊，然后呢这道歌词题大家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最快的速度回答就好了 啊、 选一位发来最快的朋友好吗？ 好了，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对准到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题目是这样的，请听题。 什么题呢？ 有一句歌词写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请问、这首歌是梁静茹和品冠的明明很爱你吗？开始回答吧。Yeah. I can't stop the 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揭晓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明明很爱你呢？ 不是，是来自五月天的温柔。 怎么唱来着？ 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底。 这是什么调？不对吧？ 不会唱。 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哎，不对啊。 咱们俩怎么回事？ 因为我是Mayday的温柔。 哦，对 对， 预备开始。 明明很爱你。 你要是听众现在都疯了，你知道？ 找不着调了，没关系，反正刚才有答对的朋友最快的，我们待会儿会选一位。 答案不是，是五月天的温柔。 接下来还有一道音乐题在等着你们呢，这次也要准备好手机的对话框，对准到白洁范。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底林的杰。 这个没什么悬念，就是听前奏猜歌名儿。3、2、1。好了，今天两轮音乐题，我们其实会发一些小红包给大家。 是的， 包括刚才已经有一位选中送出红包的叫吕小壮啊，恭喜你！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吧。 好，接下来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今天的音乐的前奏的这道题目 是来自梁咏琪的《花火》， 并不是你们想的什么蔡健雅的《呼吸》呀、什么之类的歌哈。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烟雾在消散。 其实我认为跟黄小琥没那么简单，以及曲婉婷《我的歌声》里一类的这种大街啊街巷情歌，当年啊花火来自梁咏琪 这首歌走心了。 哎，我很喜欢模仿你这句啊。 怎么了 九哥，你走心了？ 没有，就觉得 你这句话经常会出现。 哎，是吧 九哥走心了。 那我出现的频次应该会比郭鹏那种炸裂 对 要少一点。 你们都有招牌动作。刚才有李涵啊，这位朋友叫李涵发来微信说，两道题都是瞬间反应过来，但是没有打开对话框。 他说在开车真的好可惜，要提醒各位朋友发这种问题的时候，回答我们的这个互动固然很重要，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驾驶安全。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获得第一名的朋友是 Big Baby， 恭喜你。 好，后面还有几位。 对，分别要点一下名吧。 这个都是点名的啊。 对，点名的啊。第二名淼，第三名 Miss 茉莉，第四名Patrick 黄，第五名回忆，恭喜你们。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泪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

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唐璜烈焰的故事是世界文学艺术史上反复被诠释的经典题材，其中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歌剧《唐璜》是这一题材在歌剧领域的不朽经典。11月27号到12月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唐璜》将迎来首轮演出，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将共同向经典致敬。再来关注，以挖掘乐坛新生力量为主旨的2018虾米滚石原创乐队大赛，经过层层选拔征战之后，近日以一场精彩的总决赛圆满落幕。当晚持续6个小时的比赛吸引了众多乐迷的热情参与，加上张亚东、高旗等著名音乐人评委的加盟，以及后海大鲨鱼乐队的倾力助阵，使得现场人气爆棚，高潮不断。经过一番激烈的比拼，最终九连真人乐队、猴子军团乐队和薄荷绿乐队分获冠亚季军。据介绍呢，接下来他们将走进录音棚，共同录制完成一张合集。前晚星汉灭蟒在梅兰芳大剧院进行了结项演出，传统京剧星汉灭蟒结合曲洛阳、白蟒台两出戏而成，前者是架子花脸艺术家侯喜瑞的代表作，后者则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年轻时的一出代表作。这出在复排过程中没有添加任何现代流行因素的老戏，在演出过程中因为原汁原味而受到了观众认可。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双清路到城府路，城府路到北四环西路辅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素描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刚才的欢乐的这个时间的 Happy Time、结束了，因为刚才我们不停的在做互动啊，大家在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听音乐题，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打卡时间，也是今天的音乐素描，一张图一段文字。 对，记得回复打卡，然后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迪林杰。 对， 可能你今天收到这个图片会有点和我们的文字有一些些的小出入。 对，实际上今天的文字是 AB 面，今天我们念的是他的 A 面哈，就是同样的一个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奈保尔，他的文字，但是这一段我们要念的文字可能听上有点忧伤，会有点灰色。 对，总觉得说在周五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欢脱的氛围嘛，所以就是给大家放松的是 B 面文字。 对，好，我们来念 A 面的文字，来自于奈保尔，非洲的假面具。这就像是对付一场慢性病，某天他突然发作，于是你梦想着某个早晨醒过来的时候能够平安无事。渐渐的，你麻木沉沦了，放弃了马上痊愈恢复健康的念头。可以说你跟那个毛病相安无事了，可是时光依然在流逝，你就这样得过且过，它成了无所谓，它成了一种生活。但是我们今天选择的放送的图片却是我们今天的 B 面文字。 B 面的文字里是这么说的， 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不是你的谁，但你有他，世界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 对他你不会无所谓， 无所谓， 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在未来受罪，错与对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我无所谓，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我无所谓，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 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终于来到我们周五的主播私房歌。 是的，这个周五的主播私房歌的版本呢，纯属是为了大家能够娱乐开心为主。 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间段， 因为等一下你就要开始展现自己的歌喉了。 因为在这周的对决当中，我输掉了比赛，所以也没有输掉，我们打平手嘛。 对。所以就是你算让着我是吧， 因为大家昨天最后投票说想在周五听谁唱歌，我稍高那么几票， 对，所以今天你就要为大家来唱歌了，先不剧透，先来推荐歌曲。 对，今天没有我们打分的时间，只有暂且你只喜欢或不喜欢就好了。 今天先我来， 好， 给大家放送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久违的声音，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 你这首要不要放到最后来推荐？ 好啊， 好不好？ 这首歌曲其实也可以放在最后来推荐。 好， 先来推荐这首吧。 先是什么？ See You Love Me， 来自西园健一郎。这个声音听起来很适合享受一个轻松放松的周末闲暇时光。 对，我想你的刚才说到的雷洪的歌可以最后再播。说如果你之前就选这首早就赢了 哦，这首歌就压箱底的，来自西园健一郎 See You Love Me， 当然演唱者她是一位女生叫做 Tamala、然后这首歌曲的作曲加编曲都是出自西园健一郎，她是日本非常非常著名的日系 Jazz 嘻哈音乐人。 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会感觉空气当中都是甜甜的味道啊。就是在一个没有桂花的，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会闻到桂花香的城市，突然会闻到那个桂花的香气。 对，如果你也喜欢这个音乐风格的话，不妨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详细信息。好像据说在12月份的时候，西园健一郎会来北京开演唱会。 怎么办？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嗓子不太舒服呀。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不是，但是我觉得说你就是嗓子在那种略微沙哑的时候，那种临界点的时候唱歌会更有魅力。 你决定吗？你决定真的是这样吗？ 我现在能说什么呢？ 所以马上唱歌给你们听了啊！你们可以把声音调小一点，以免影响你们晚餐的心情。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就让我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为你们发自内心的去演唱一首歌，未必唱得好听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很真诚。 我觉得你在今天这样一个温度之下放送这样一首歌曲，就像是给很多朋友一个拥抱的感觉。 说的我更紧张了，你知道吗？ 加油， 这样好吗？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黯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为是感慨，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不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清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 掌声。 我跟你说， 怎么了？你觉得嗓子还是有点不太舒服？ 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 Jackie 唱完之后再跟我的唱？ 就不能有原音重现的感觉啊！加油，加油，还有一段。 我不唱了。 不行不行，继续来唱完。嗯，有始有终。 来个女生版好不好？来。 啊，从哪儿？在哪儿？哒哒哒，在哪儿？ 是快乐还是悲哀？ 来。 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一起。是否能平静崩溃？ 这样我就不会那么尴尬了。 好高。 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清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收不住那种是吧？就是不让你唱一下收不住了。但是说实话，刚才你在唱每一句歌词的时候，就会让我脑海当中出现那些电影画面，就是周迅当时扮演的那个角色，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遇到了来自香港的金城武。 其实我今天本来不是要唱这首的， 本来要唱另外一首歌， 但是就是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对 不对？ This is me。 所以朋友们，打分的时间到了。刚才老白的演唱一分到十分你会给几分呢？ 我唱批了吗？ 我批了，我上不去。 没关系， This is me。 所以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就是马戏之王啊，休·杰克曼的那个主演的电影当中的插曲。 This is me。 对，其实在电影当中出现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效果，就是告诉你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当你站在这个世界舞台的时候，你就是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I drum. I'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 谢谢你们的鼓励啊！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发来的一些留言，特别像就是一帮好朋友在 KTV 唱歌， 对， 然后你有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朋友们就会说啊，唱的很棒，哇哦！ 这种商业互推， 对，哇，没有想到你唱这么好听啊！ 等一下，我唱歌的时候跑调，你可不要说我。 然后我说完以后，唱的这么好听，一边说一边往出走，你知道吧？这首歌是我们今天的特别 special DJ 啊，叫七七特别来推荐的啊。 This is me。 有些人就是永远勇敢嘛，对吧？就是勿忘而这个向前啊。 对对对，就用这个我们的片花当中的一句台词，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世界的主角。 对，永远无畏的去面对整个世界啊。谁让我不爽，谁让我不爽就走开就这种心态。好了，还有最后的一首歌我们就交给你了好吗？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费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第二首歌曲来自久违的雄鹰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可能会想到一个近期播出的电影《西红柿首富》。 不好意思，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我不期待。 虽然岁月已经把我从建外大街王力宏变成了 RBC 沈腾， 哎呦， 但是我们依然无畏地面对这个世界。 This is me。 对，就是谢谢各位稀稀拉拉的掌声送给白力宏。 白力宏， 对， 感觉像是一个萝卜。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 这不是一个 KTV 的现场，而是在娱乐最王牌在周末希望给你营造的一个感觉。 对，我觉得王力宏这首歌曲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种 party 去感，是吧？ 好吧，祝你们周末愉快。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拜拜。 Happy weekend。 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歌唱北京，爱北京，